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锤打死奸诈子，今日方得出牢笼。俺程咬金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城啊走路了。有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步，浪个路。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在，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难逃，女子是东路西，寄居了浪次的山东李仁和襄阳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落，沈家军犯死意，狱里犯死意，误伤生命。本来是一盘死在巧女大嫂却10年官司，今天刚刚改立讲出来，想想自家娘10年当中总分半些个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家军回到村子上想半头自家娘。沈亚军那样想嘛，你咱的兵力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对棍有有面孔，细细吧，两条用眉配在我身，一双对棍有诡异如真，头三根打不得，快去打雨招风，拉大拇指，扎分两尺。两梦飞兵头上想脱头，你要个发走一根绑杆杆，收拾几发走，身上想长身抓一点扑灭，兄弟都是余光长脸，要你想出一根奶茶去，火身抓一点支骨的豆口擦着，一在人光妖精外住襄阳村替娘绑头，这被狗神妖精追不追，心里的让做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的了。为啥与三娘是个相反，因为神妖精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神一个人，大概一旦非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以一个人做兵器吃骨子，一个妖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概也一样一起。那么沈家军想，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生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嘛，娘娘家中为首够得了，一旦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啊，崖地上忽然发呆，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刀响的与不刀抬出来，忙得李江一杀不杀杀，本来李江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在是一眼再扣到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路刀，哎呀那人在打到里去，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沈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戴口天从里厢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蜡蜡黄，身上像衣裳偷一白过一块，布得了不能再布，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沈家军一口没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手，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波， 老娘孩儿做来的，老娘啊，老娘， 那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那他两杂手碰了沈家军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张面孔仔仔细细个两口舌头女子就来了，这边给我拉跑爱当有爱里拉郎过。沈家军带娘米空一口还有米王几手，晓得娘吃苦， 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到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人啊门去那个帮下弟兄还有少年来遮应，那真该吃不死，为少年打在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呀，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本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就是来压阵， 那他听见女子要去行李都收账呀，要进抢过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波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那他也真是你都自家过里不追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在，因为老他晓得你这个脾气，受降你啥孩子去弄成顶着去当相当别不上，那边再当为一位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女子金山金石五百板的人家马后子吧，所以求女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便宜这排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叫啥都没你住钱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钱， 那他一天买你只能让都没我跟他喊龙饭，我呢说你只打个别人告诉我帮我一张饭纸，我今家吃他只不讲于是我有不讲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奈你子吃子奈食仓来得多过来分过到，那么光这一代你子总是吃果实吃来子，如果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还当手呢，那他等子一等这子一这你都没有回家人家去那里等一等啊，那他不就是来大房间虽然让铺桌这样去挪出来一点铜头子撒火个准， 那么隔离天喝点老塔中的十根，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歪歪挪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卷泥，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爹卷是沈爷真多牙，我的浪情况走不来老塔，老塔已经不说的账，看了这样子，老塔再难扣再难中，这爹卷你不肯弄他。因为老塔有一个想法，唐时候你是这样的，有一年旱年，他高兴整个林里我太心烦，我不讨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的同红豆子撒火圈，收了让谁女子心无个理，好像你老夫妻两家的一打了让谁理一样，所以老塔的军已经看了再那口不肯弄他，军长实在不白放诺的爱卷诺丹昂士高的不能你自身爱卷为这里当诺丹高浪向地当当了一二两银子马地密，所以诺丹屋里来多了银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在何为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地坐起高山不能你自诺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落地要顶替过来当一山，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落地要军忙正鸡嘎浪响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三阳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正白驹地镇浪响，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杀打进死山，随时一百种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正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道主带里向铁柱当中，一张毡子，毡子当中收一个箱盒，挂过来，三眼左手。各半年的个四百年，虽是自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身家今天买好，我来让街里向吃果子啊！我奶家现在身子三子，到地当里向来过账，口上进来付了两百，虽是账嘛，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付下的债应债，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雨内动荡，雨覆空闲，今朝盘扎了浪沙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台个等两大手主台浪向一来，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台浪啪一动一大手两根拉大五子带至主台里，太当当啊，主台旁边街灯浪向收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当当一喊，两个沙翁一喊二三，两个人一上跌打地浪，摆在摆不起，站坐当中收了浪张先生，听见一声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抬头一看。哼，张先生晓得不？您得管，沈家军沈老大，非是一个老大，历经几千官司，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的老板，他朋友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拿别人支出来扒了地当的，我是地当的顾问老板，而且过账，我一代个孽账不能赔了。哎呦！李少来让街里吃果子吃来，可样子可得吃，大街大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周你的难龙饭，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货呢。十二位看落的名字，中国好办法，手里拿抽屉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银子拿张红纸头包一包，啥个讲究不拿一定头， 两对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钢琴。那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对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要有比试，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太少。那假使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乌噜不少的了，你肯当来妈妈好，所以不能不一定对头开的银子不里。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扒一扒下，一在炕打水子过的，刚吃刚的，张竹朗向立起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哥哥啊，沈家军该咋睡？这次让你等来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那是要红的事。过来，哥哥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自从你来到大自街里之后，你个白小弟兄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追那个羊肝蛋，我追我不多么的，四分五裂。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锁骨太肥胖子。硬快给他地当的来呗，晓得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弄我在地当里向来过过江，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豆皮。哎呦，来的。你几时给你出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哥们，你给你想出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信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哥们，我还来进来，我只好体制内我来的。你不得心子来到，你不应该的呀，你想想可阿子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哎， 沈家军个早睡，本来起起来一看你在放走了，沈家军到底这你的得你为服从。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哥哥，难道今天你再给他地当里来安于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你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哪的听听？诺迪亚军接过来十二万扣一扣，忙沈家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意思诺那来到个么子，来到么子么给他地当里随便浪费够水，请来到别外地当里向去当，现在么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来来到，来百米了，往是我再想办法看，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买点吃吃吧。来到，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反手手，你脑子吧。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敢拿。 哎，没得，不够拿，对。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我。 哥哥，张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五把子来，哥哥大声说的。哎，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着来。张先生拿把银子抱在里手里，沈家军拿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 实在么，沈家军讲得蛮清楚，五两银子有啥个不晒出来？ 你拿银子， 身边藏一趟哈，诺天军往街高浪向一跪，对子张先生，哎， 真是骗你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骗你我给个老大，你家应听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头背去。 不要东墙，走了。 三，带浪贴下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啦。马咪咪马哈马作头，诺个许多么是诺大屋里诺的一群干不了娘乖家娘那是抱孩子吧，拉他一口马也不懂群将来当的分当他的，那咪了作头了谁来你少干户来个年子你沈家军干死不了娘听帮对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欧克哦，来他现在你是只有三个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子非是一个一代呀，我昨天是送银子本，所以来他那落地米袋一袋三百，怪家人家庭挪个手里两家跟着一波做单去摸一摸矿，沈家庭挪波做单摸矿之后来他非山和墨子两家的七百恰白至于诺爹做的撇个撇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南府银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诺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然呢就农村里面在楼上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到半年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腿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海拍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嘎的七海拍子来他带子女子哎呀为娘的周日一带谁八带子你与我拿的机房之战洗去姐妹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又是新生意，好有数。哎， 脑袋擦不霸道健康。刚刚追到东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是 这么，啊，老娘，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让他带你看看那盆子的山。撒布马上搞的嘛后马死搞你不动可不能干你儿啊这谁吧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三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优素老娘我走了走 小子的沙坡像飞一样忙正白追的正上下来近十三个人光沈家军提高火龙开 嗨没水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讨价五分外价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下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声眼睛上黑写得了余两个的不大地上哈哈大地刚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过一点可得过呢 声眼睛智力像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战狼将一再出来一路黑一路奔来了提起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定我以为是起来从边狼将神里的东光将真狼将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谁要吃呗八台的周三一半水台还要自己吃呗沈家军 那个头狼猴子跑得了汤汤，这狼想起来敲起个几十五趴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没得沙子，肚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真光吃中饭，沈家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可带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带分马腿。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不得？毕竟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伤得长痛，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里的纱布还马不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客，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纱布，来到当当当当追到左姑弟门口，马纱布马纱布马一马纱布。你呢？就算没有扣人家这个人没了，难得立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了，立挑这个的纱布两三个赛功飞，那些马里纱布也厉害之功夫，再知道人家这个人那么马得到的纱布，不就那带的也带，所以人家这个带纱布一个带分马。现在人家这些纱布分马他外出去几年吃饭，自个儿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扎布，那纱布马夫特个，走来回一等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特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大米空这气，一在独立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纱布过来。在科技门的预定家，格定家叫中日家，上当是高，火当是相互地方，一百相互人上高呢，百也够个定家。沈家军就这样让我到家米浪乡去搜寻，这些嘞，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去让米浪和各站与个张米空几年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街大街里了，纱布带绣来，这街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长个模特，街个两米呢有两根纱织，粗个模特所以玩那个纱织东东，这是街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正街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子，唉，两把手让卡住，拿后事让坏，真是为了坏后事欲，那了让啥后事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过来一个相合，啊，呵，叫提之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动人，只要巧心计，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目扬在，不知今朝行里，俺虽着几何好色，让我摆到行里去扣，最拉多，来个啥呢？这个人姓马金大吕，名字叫八姨。真让像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吕东呀，一个呢见那吕老板，还有人见那老吕，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不海里吕八姨，叫你吕伯比，我有啥个牛人？因为吕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带不给杀了没杀杀，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道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问别人，哼，他是交际谁都好得了不得了，他远自那个洞地要娘那死得无心啊，爹都有百不里的佛事， 妹妹家不理，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大两个老伯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我去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我把人家一家的，你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的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上，开地上，还有十米走的都得不得了。非但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大理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讲都是些事体，谁也门上里，谁也麻麻里讲，一百开的做生意，谁也到那六百亿，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六百亿，那叫六百皮，到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脱一人皮。今天里呢，我里想吃，也到自个大龙米洋里去看看。今天不知俺谁的叫猴子，啊呵，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去，深浪向自家爱的海参，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受清也。到中子家家头，一人一人杀进来浪最上来的。沈亚军来让解密了，立分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着雷波的米空了打了嗯难的哈哈非要他也没喝我也得落起鱼去了一旦落鱼实在是沈亚军喝为了让一军一军最够了相近解密了沈亚军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一波没有机会因为沈家军的到时一旦我部队去拉一拉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真子里波比米空上插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让给戏何事东杀西毁，会当我吕洞要米空了、啊，为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到真让地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就看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呵呵，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官司，要关来起来，那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德。文章总督该是谁国的呵呵正放屁嘛在啊这哦沈家军眼睛结成带了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走走杀了那名空浪娘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果子弄回去了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了啊我吃是生意果子昨日刚刚放出来那个也叫我去吃果子心里想的我是哼但是沈亚军的战志刚不到来后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水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推起心里后悔后悔发誓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勾来大神家去门里呵哦总之马扎布得命扎布写了解密了滚开子李先生滚开啊吕伯比去大家忙正扎布了砰一声解密了可带扎布本来写了解密了逼了不能一张哈浪荡好一起哪是人家军为了的沈家军像个带啥不我娘走走没辛苦不年提不要提走了不能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然我就不马那张今天要打来走一走可吕伯比要走沈家军啪凑过来大理门两扎水电了南跑哟 那哈，那个穷举，火龙道向了哪？吃饱了啥？双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软包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 哈哈哈哈哈！那分下等我旅途压力，贴出来一袋纱布，我是小事体。 你说， 吕布为了让赶到白驹的阵上，有个从大太的都是小生意， 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点的，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 我不能搞太的贴他，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旅游阿们的收益费，当差那个是三人的三余家的，哪里不白？今朝你贴出来人家给你带啥部门吕布比这你的衣裳的？那阿忠弟，你还是要看看我吕洞要个水的， 哈哈，好姐子， 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事来，我这个忠弟洗不得，靠他的一等， 因为你个在大龙米啊，虽然给他总是在解脱，那等个前面浪向海一上，地里向几个后旗。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杀！ 对对对，杀杀！ 啊！地里向抽动的，杀死水里向脑子钢棒，必得！如果不脑子门手使上来，总局不上心不耐，今朝你得罪这个吕洞家，何事杀了我吕洞家面孔，让我随手贴出来的纱布衣裳大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家的水头，哗啦，狮子又往头前一插，吕伯伯，斗棍出身，余两级三将嘛。于是个球队忙神要进对手，总军，你试试我吕洞家水头照弹。啪！一柱的，沈家军科技呢？一柱的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上一提，吕伯伯一柱的弹个空， 你一柱的弹个空，沈家军他都是忙趁吕伯伯一岁老，睡嘎子炸抓牢，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中主啊！哇哇哇哇哇哇！不对呀，你要走走。 沈家军儿里的，一万分钱不用出来，这边够用得上人城干了一波。吕伯伯一阵痛得了阿翁。沈家军儿他手水砸了那吕伯伯咋雨水？ 沈家军儿咋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撑一只女皇， 这个一只女皇靠了让声音踩得不得。 吕伯伯那喊米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个这里面车子恨起来，四个半边血哒啦哒啦的涌。不了沈家军，这个一只女皇牙齿啪嚓四砸。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来这。吕老板来砸， 他让沈家军摆一个渔民车上。沈家军吓得了，你一顾四十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 沈家军给他一时忙着吕伯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楼，努力的人他小鸡蛋一发拎起，给他走时忙着吕伯一屁股上想扎一波，我吕伯一个人手里一句哗啦身体不住了。李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那个温室，够得在我们吕老板为了的照当。 给后继手里向拿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趁沈家军头上向，一起哈完。沈家军科技来钢棒头上向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 你手里向举个吕伯伯个人，拿吕伯伯个人忙将钢棒浪向撵上去了，没好，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难可能我都胖了都胖也可都吧。喂喂喂你哪个浪子啊姐你看这个马达不会重启你哪个看了女老板身上副委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女老板啊你放心啊马达不会重启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说你像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压进连发家浪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起看到。沈家军一口哦哟金刚山刚刚退让你在家浪他不眼睛哈哈你慢慢叫嘿我是一向吕伯的年两大家忙我的走我去白哈一边在忙着吕伯的家庭不能八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不必要说你还在你做个东真正的了文天的孩子难看了女老板身上你大家去开的最开的位置念我来你都不要当杂鱼上你都当谁当了我身上哇这个人工高浪线比白比高后期站房老板高浪线来来往往你一口勾勾心里想靠啊这你的那女不比一张字是他的诗蹲了给他带队的真让张牙舞着上一个盘来今着盘到沈家军呵呵不行但你出去我们来都去练习上希望阿姨上杨烈的后期打高档级看的年吕伯伯都去练习上但是虽然各个人光打龙米杨烈张望最大前头一口哎呀烦可这样吗面对人家晓得人家就白死一个男的神力一人来让给他白地的阵容你手用一兵同俘虏一百里服个人但那个是五百个实力的代身今天你来白发射线去得来力可不真正他在地上总统那能把你哈萨地我来做车卡一米走红米我来走盘送一件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子用上来夫人当夫人当月我还光给别当啊夫人当给给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女老板夫人在那这边奶奶别东西啊哦我晓得二一代啥不贴了狐狸的后期到啊三弟听我我带啥不联立起来联立起来你杨天本来一手是某地方挺寒冷所以一个赛后就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撒布贴了五里王是腾做的人们脸气诺带撒布贴单给他简历了放在沈家军身边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伯伯袋子里面养一个洗澡后就可以耐心接触姚堂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堂大伯母在那里啊，支起来在啊，你来了嘛？不认得呢，你来了呗？所以刚刚得的，你这些东西在为啥扣你了？那你来了呗？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月我还放开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得罪相公谁？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伯本来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得自家行里向后几个必得好的家狗过了没以为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人两立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边 别动 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为人我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你们理出来宗命之理我也得上个胆但你李兰被踩起来 同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晒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咬他卖晒吧他动手我就打 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得罪呢，你们不要同气。这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大，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马啥不？这个马啥不可以？可以。哎，家嘛一周年的，哼，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从啥不一副是懂的，马那个不，还给，至少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在之内，我那个啥不贴了屋里，虽然有在咱那里也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咱那不发礼子了，是看关键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啥不，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啥不。开开心发发礼子吧。沈瑶金一听，礼貌一直眼睛一累，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布， 一个人告诉你五张人吧，如今临赛不卖，要买要一块出。 这个这个刘老板啊，听听你在门子不走，这种批发要一台去。刘老板，这个我做不了主宰，你呢？ 你服没？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我，身浪向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打，我只梦一句浪汤汤，没浪过来。唉，在人家听口口，虽然自个有点实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打不够，有事乃至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着呀。可能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板，你李老板有在正经在马里啊？哎，这个弟弟可好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板，你个啥不嘛？上家的你奶奶办个什么？ 不知这把买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无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家忙做你的单地扛， 他搞外加一个字是跟那记者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卖， 那是就帮自个两百了，单地是反动价，看看没看没，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不啊，别的给我动手买哈个，这个是难办的。听下子，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九的，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边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嘛三十一，三十个嘛九的，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你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再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是沈家军也靠， 这一家不分是银子四万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都一扛，带吕伯伯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这种比你好真三斤四遍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的地里向去，这样最好。 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枪，家头我拜宁可的大他无心，心里想这你的人不死也来了，沈家军，自个想想哈，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帖，还谢帝哟、哦！ 你当谢帖的？ 贤婿的重者，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哟、 哦！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噻？ 贤婿的重者。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哎呀，就是我儿你的刘伟 娘，何有你老人家风尘？我们赵郎得重啊，这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啊，这，阿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的重者，他人在哪里哦？ 哎呦，老苍头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重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呦，快快有请喽！ 高兴得太早了，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受破烂的， 你叫些什么？ 你便有请呐、啊！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贤婿赶来着，带我快快去迎请呢、 哎。妈妈娘哎。女儿我去呀、 哎呦我去、 哎、呦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 Yeah. 写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啊？哼！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哎，你这是？怎么讲呢、啊、 小姐 上前带住朝堂走妻子前来别担心既然你父出身不错对你求 小姐 寻你一剑，我翠屏也寻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任你们走上。

了。